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我是消防车，守卫着这座城市。 出发。 很多人说我有红色的铠甲，坚定的信念和无坚不摧的体魄。可是，每当看到人们因为不小心的疏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，我的心…… 提高消防意识，远离火患，幸福平安。 听千古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黄安源的胡琴演奏艺术，曲目有《三门峡唱响曲》《夜深沉》《家乡的喜讯》《酒狂》《广东音乐联奏》《弦语寄情》《高胡与二胡协奏曲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二泉映月》《赛马》，由严惠昌指挥香港中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

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线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